也许是他日思梦想的一个人 The postman 也就是邮递员，所以呢接下来的动作就是 Quickly he turned off the tap slip on his dressing gown and hurried downstairs Quickly he turned off the tap 他很快又把水龙头关闭了。大家都知道他关闭水龙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赶快到邮差那里去查一查是不是有自己梦寐以求的信件。可是大家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殊的语言现象， Quickly 他放在了句首，本身正常的结构应当是 He quickly turned off the tap。 那么此时为什么要把副词放在句首呢？大家都知道副词在英语中放在句首表示的是一种强调，所以这里是要强调它快速的动作。于是呢 slip on his dressing gown slip on快速穿上，我们刚才学到了，看来他不仅快速的关闭了水龙头，快速的穿上了衣服，而且是迅速的 hurried downstairs downstairs 它是一个副词，楼下，急匆匆地跑下了楼。 确实显示出这一位有一点点心急如焚，而且是迫不及待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 There was a letter from Clary。 哇哦，原来这 Clary 应该是女孩子的名字了。 There was a letter from Clary， 看来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是这个人的来信。所以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here is a letter from somebody 表示由某人写来的信。大家注意介词 from 表示某人写来的，如果我换作介词 to somebody 那就是写给某人的信。 嗯，这个指向大家应该还是蛮清楚的。 He sat down on the bottom step and opened the letter， 已经来不及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哎，对了，所以来不及回到自己的房间就 sat down on the bottom step， 于是就坐在了什么地方呢？大家注意这有一个专有名词需要你去记忆， bottom step。怎么来理解 bottom step？ 表示楼梯的最后一节台阶。于是 open the letter， 打开了信。 嗯，看到什么呢？ My dear, she began, after our conversation last week, this letter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My dear, she began, after our conversation last week, 怎么怎么样？大家注意，这里其实我特别想提到的一个就是西方人在英语写作时的一种习惯。一般我们在写这个直接英语时呢，要把人的话直接全写完，然后再说 she began, she said, 她说到。可是这里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 my dear, 她马上就隔断了 she began, 紧接着又出现了直接英语。began 表示她写到，而且表示开头的几句话，所以不要直接翻译成开始。开头他写道 My dear, after our conversation last week, 在我们上个星期的谈话之后，注意 conversation 往往在英语中呢，其实表示的是一种正式的谈话。 This letter will come as a surprise, 这封信将会 come as a surprise, 注意又是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 come as, 表示某事会带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情感。Come as a surprise 表示带给你吃惊。 I told you that I could look after myself, that my career must come first. I told you that I could look after myself. 我告诉你，这个 told somebody that， 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Tell somebody that 接上一个宾语从句，表示告诉某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实。所以说这里用一般过去时呢，我们就得把过去的时代给它翻译出来。我曾经告诉过你，我可以 look after oneself， 当然这里表示照顾自己。其实我们在英语中说表示照顾某人嘛， look after somebody， 除了用 look after 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take care of somebody， 照顾某人。 And that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I didn't know what. 看来也是一位不断寻找自我的这样一位女性。 对了，我一直在 looking for something， 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But I didn't know what. 然而呢，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接下来这一句话呢，给我们有一种骑马找马的感觉。他说 Well, I've changed my mind. I will marry you after all. 最后找到了回归。 Well, 放在句首用逗号隔开时呢，在英语中我们把它叫做发语词，我们不要把它翻译成好，而要译作好了，哦，就这样吧，它是一个发语词 well， 像这样的词英语中除了 well 还可以用 why， 甚至可以说啊什么什么。 I've changed my mind, change one's mind， 刚才我们学到了改变了主意。 I will marry you after all. After all, 大家在曾经的学习过程中呀，表示的是毕竟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一个词的一个含义一直用下去。After all, 它的含义很多。在这句话中呢，它是一个让步状语。After all, 不要翻译成毕竟，要把它理解为还是怎么怎么样吧，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I will marry you after all, 还是和你结婚吧。 好，接下来又有说 He sat th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unable to grasp the full truth. 哇、wow, 太激动了。 He sat th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他坐在那里。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你在旁边呢甩出一个箭头标好 ,appositive, 同位语。他是谁的同位语呢 ?There. 他坐在那儿。到底是哪儿呢？楼上的台阶是吧，哎，楼上的最后的那一个台阶。所以是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s, 他是 there 的同位语。西方人就是这样。当你说一个情况说明不清楚的时候呢，他是需要用同位语来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的。他坐在楼梯的最后一个台阶上。注意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语法现象再一次出现，是本课的语法重点。Unable to grasp the full truth, 依然是一个形容词作伴随状语。他一边坐在那里，伴随他存在的第二个动作，那就是不能够做某事。Be unable to do something. 他到底不能够干什么呢？ Grasp the full truth, 也就是当一件好事突如其来的时候，哎呦，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 grasp the full truth 表示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加上 unable, 那就是不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这时候呢，有人来打破了这个僵局。 Suddenly the kitchen door opened and his landlady came out into the hall. Suddenly, 他在作为副词打头时呀，是一个状语了。突然间，就在这时，The kitchen door opened, 厨房的门开了。一般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这个 open 总是说谁去把门打开，可是这里呢，厨房的门却直接做主语， open 作为了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看来呀，在英语中 open 它并非是一个一定要用人做主语的，是吧？ open 它除了作为动词，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营业之中。那么此时谁来了呢？他的房东太太 came out into the hall, 来到了大厅里。 嗯，这也是英语当中的一种魅力吧。其实 the kitchen door opened 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给我们自己开，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是谁打开了这座门。 OK, well, well, Mr. Mitchell, she said, that's a strange place to read your mail. 他太不可理解了。 所以这里提到了 well, well, Mr. Michelle, well, well,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发语词好了，可是此时呀，我们虽然它是一个发语词，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惊讶语气的表达。哎呦哎呦 Mr. Michelle, 他说道 That's a strange place to read your mail. To read your mail, 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还应该把这个动词不定式呢理解为后置定语，修饰 strange place, 这个地方太怪了，是不是应当作为你读信件的地方呢？ 我想此时此刻这位青年的心情，这位 landlady 是不可能理解的。 She broke off as you notice how pale he looked. Not bad news, I hope. 她真的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 She broke off as she noticed what? Break off. 这里大家记好，本句中有一个重要的短语 break off。Break off 在这里呢表示停了下来，不说了。他停了下来，当他意识到 how pale he looked, noticed, 后面添加了一个宾语从句。How pale he looked, 他看起来脸色是多么的苍白啊，是一个感叹句作为宾语从句。 接下来最后一段，这位青年终于说出了实情。他说 he looked at her for a moment, then a smile spread across his face. No, marvelous news, he said.I'm going to get married. 这是喜气而白的意思。 He looked at her for a moment. Look at somebody for a moment. 在英语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定的结构来记就可以了。他盯着房东太太看了一会儿，于是 a smile spread across his face. 后面这个结构呢，我依然希望大家作为一个固定的句子把它记好，在写作和翻译时用得到。 A smile spread across one's face 表示某人的脸上绽露出了笑容。不， marvelous news, 天大的好消息。 I'm going to get married, 我要结婚了。我们最后呢要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写法了。这个写法呢，它是沿袭了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黑色幽默大师的写法。 这个大师呢大家非常熟悉 O. Henry, 欧亨利。欧亨利我们都知道他是 Black Humor, 黑色幽默的代表，警察赞美诗呀，二十年后啊，最后一片叶子也都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往往是以 Surprising End 作为他的标志，出人意料的结局。 没错，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三课的第一篇课文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surprise。 那由此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美国文学的一个特点。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你们好，我是龚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6课，谈一谈修理物品时要用到的一些说法。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6, getting things fixed. 首先，我们还是请您来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咱们上次学过的内容。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please.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Okay. Please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All right. By the way, what's the room rate? $50 a night, including breakfast. And if you leave after 12 o'clock midday,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full day. All right. Here's the form. Thank you. And here's your key, sir. Room number 368.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stay here. Thanks a lot. Oh, what's the time now? It's 10:30. Oh, you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y watch. What's wrong with it? I don't know. Anyway, I want to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们一起复习了在饭店里要用到的一些句子。在对话的最后，客人向服务员询问时间，并告诉服务员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y watch. 我的表出毛病了。在这里我们用了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这个句型，意思是什么什么坏了，什么什么出了毛病。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y watch. 服务员继而问那位顾客 What's wrong with it? 他出什么毛病了？ What's wrong with it?What's wrong with it? 刚才咱们学了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这个句型，我们再来看看表示某件物品坏了的其他一些说法。 It doesn't work. 它坏了，也可以解释为它不灵了，不起作用了，不奏效了。 It doesn't work. It doesn't work. 这台电视机坏了。 This television set is broken. Something is broken 是某件物品坏了的意思。Television set 电视机。 This television set is broken. This television set is broken.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The water is leaking from the pipe. 水正在从管子里漏出来。Leak, L-E-A-K, leak 是渗、漏的意思。 The water is leaking from the pipe. The water is leaking from the pipe. 保险丝断了，用英语说就是 The fuse has blown out. Fuse, F-U-S-E, fuse, 指的是保险丝。Has blown out, 解释为已经烧断了。 The fuse has blown out. The fuse has blown out. 看来如果哪位客人住进了这样的房间，也真够不走运的。那么要说某件物品没有毛病，则要用 nothing is wrong with 这个句型。比如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e telephone. 电话机没毛病。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e telephone.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e telephone.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新的内容。在本课开始的对话中，顾客说自己也不知道手表出了什么毛病，并想马上修好它。马上修好它，用英语说就是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造这样一句话。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你能马上把它修好吗？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回答可以是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很难说，有时我们能立刻发现问题。Hard to tell 或者是 hard to say 都可以解释为很难说。Find the problem 是发现问题的意思。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好，咱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我们再做一遍。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修理人员可能还会告诉您。 I can have it ready for you by 5 o'clock. 我五点钟以前可以为您把它修好。Have it ready for you, 解释为把它修理好。By 5 o'clock, 在五点钟以前。 I can have it ready for you by 5 o'clock. I can have it ready for you by 5 o'clock. 好，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主要内容。 What's wrong with it? 它出什么毛病了？ It doesn't work. 它坏了。 The water is leaking from the pipe. 管子漏水了。 The fuse has blown out. 保险丝断了。 Nothing is wrong with the telephone. 电话机没毛病。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你能马上把它修好吗？ Hard to tell. Sometimes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right away. 很难说，有时我们能立刻发现问题。 I can have it ready for you by 5 o'clock. 我五点钟以前可以为你把它修好。最后，我们来一起学习本课中出现的两个辅音。Z. Television. Usually. Y. Yes. Yellow. Well, Julia, I think time is up. Goodbye, everyone. 听众朋友们，再见。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on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An angel, fly away. light, and everywhere you